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9章噩梦第98集。 下课铃终于响了，他们匆匆跑进走廊，朝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室跑去。穆迪教授正好从教室里出来，他看上去和他们一样疲惫，那只正常眼睛的眼皮耷拉着，使他的脸看上去比平常更加歪斜。 穆迪教授， 哈利喊道，他们正挤过人群走向他。 你好，波特， 穆迪瓮声瓮气地说，他那只魔眼盯着两个一年级学生，他们赶紧加快脚步，显得有些紧张，然后那只眼睛翻向他的脑后，看着那两个学生转过了拐角，他才开始说话。 进来吧。 他退后一步，让他们走进空荡荡的教室，自己也拖着瘸腿跟进来，关上了门。 你找到克劳奇先生了吗？ 哈利开门见山地问。 没有。 穆迪走到讲台前坐下来，伸直他的木腿，轻轻呻吟了一声，从裤兜里掏出了酒瓶。 你用地图了吗？ 哈利问。 当然用了。 穆迪对着瓶嘴痛饮了一口。 我也学你的样子，伯特，把地图用召唤咒从我的办公室召到了近邻里，可上面哪儿都找不到他。 那他真的幻影移形了？ 罗恩说。 在学校场地上你不可能幻影移形，罗恩。 赫敏说。 他要消失还有其他办法呢，是不是教授？ 穆迪的那只魔眼微微颤动地看着赫敏。 你也可以考虑以后当一名奥罗， 他对他说。 思路很正确，格兰杰。 赫敏高兴地涨红了脸。 他没有隐形， 哈利说。 地图上能显示隐形的人，他一定是离开场地了。 靠他自己的力量？ 赫敏急切地问。 还是被别人弄走的？ 对，可能是被人弄走的，可能被人拖到飞天扫帚上带着飞走了，是吧？ 罗恩迅速地说，一边期待地看着穆迪，好像也希望穆迪夸他具有奥罗的素质。 不能排除绑架， 穆迪粗声说。 那么你认为他在霍格莫德村吗？ 罗恩问。 在任何地方都可能， 穆迪摇头说。 我们只能肯定他不在这里。 他大大的打了个哈欠，脸上的伤疤都绷紧了，歪斜的嘴里缺了几颗牙齿都能看见，然后他说： 对了，邓布利多告诉我你们三个想当侦探，可是在克劳奇这件事上你们帮不了忙。邓布利多已经通知了魔法部，波利正在派人寻找。波特，你就专心准备第三个项目吧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 好吧。 自从他和克鲁姆昨晚离开迷宫之后，他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 这次你应该是熟门熟路。 穆迪抬眼看着哈利，一边挠着他那胡子拉碴满是伤疤的下巴。 听邓布利多说，这种玩意儿你挑战成功过很多次。一年级的时候曾经闯过一系列保护魔法石的机关，是不是？ 我们也帮了忙。 罗恩忙不迭地说。 我和赫敏。 穆迪笑了。 哈哈哈哈。好，再帮他准备这一次吧。如果他赢不了，我会感到非常惊讶的。 穆迪说。 同时。时刻保持警惕，波特。时刻保持警惕。 他又对着酒瓶长饮一口，那只魔眼转向窗外，从那里可以看见德姆斯特朗大船上最高的一片船帆。 你们俩。 穆迪用那只正常的眼睛看着罗恩和赫敏说道。 要紧紧跟着波特，好吗？我也在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。不过多几双眼睛总是好的。 Thank you. 第二天早上，小天狼星就把他们的猫头鹰派了回来。他拍着翅膀落在哈利身边，与此同时，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落在赫敏面前，嘴里叼着一份预言家日报。赫敏拿起报纸翻了翻前几版，说： 哼，那女人还不知道克劳奇的事。 然后他和罗恩哈利一起读小天狼星的信，看他对前天晚上的神秘事件有什么说法。 哈利，你以为这是好玩的吗？和维克多尔克隆姆走到剑林里去。我要你在回信里发誓，再也不半夜跟别人出去瞎逛了。霍格沃茨有一些非常危险的任务，我认为他们显然是想阻止克劳奇去见邓布利多。在黑暗中，你也许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，你本可能送命的。你的名字出现在火焰杯里绝非偶然，如果有人要袭击你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同罗恩和赫敏待在一起，放学后不要离开格兰芬多塔楼，好好准备第三个项目，练习昏迷咒和缴械咒，学一两个恶咒也没有坏处。克劳奇的事你管不了，还是埋头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我等你回信，你要向我保证不再有越轨行为。小天狼星， 他是谁啊？来教训我不要有越轨行为。 哈利把小天狼星的信折了起来，放到长袍内侧的口袋里，有些生气地说： 他自己在学校里还干了那么多荒唐事呢。 他是为你担心。 赫敏尖锐地说： 就像穆迪和海格一样，你必须听他们的。 整整一年都没有人对我下手。 哈利说： 没有人敢对我做任何事情。 但是有人把你的名字放进了火焰杯。 赫敏说： 他们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哈利。伤风说的对，也许他们在等待时机，也许他们想在比赛时对你下手。 哎呀，好吧。 哈利不耐烦地说： 就算伤风是对的，而且有人把克鲁姆击昏后绑架了克劳奇，那他们准是躲在我们附近的树丛里，对不对？可他们是等我走开之后才下手的，对不对？这么看来，我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，对不对？ 要是他们在近邻中杀害你，就不可能弄得像一次意外事故。 赫敏说： 可是如果你在比赛中遇难。 可他们对克鲁姆下手倒无所顾忌，是吧？ 哈利问： 为什么不同时把我干掉呢？他们可以假装克鲁姆和我决斗吗？ 哈利，我也不明白。 赫敏一筹莫展地说： 我只知道正在发生许多蹊跷的事情，我不喜欢。穆迪说的对，伤风说的也对，你应该好好准备第三个项目的比赛了，立即开始。你还要给伤风回信，保证不再一个人溜出去。 哈利被迫待在房间里之后，觉得霍格沃茨的场地从来没有这样诱人。后来几天的空闲时间里，他不是跟赫敏和罗恩在图书馆查找恶咒，就是和他们偷偷溜进没人的空教室里练习。哈利专心练习昏迷咒，他以前从没使用过这种咒语，只是罗恩和赫敏要做出一些牺牲了。 我们能不能绑架洛丽丝夫人？ 星期一中午，罗恩提议道。他仰面朝天躺在魔咒课教室的地板上，刚才连续五次被哈利击昏又弄醒。 用他来练习练习，或者用多比。哈利，我打赌他为了你什么都肯做的，我不是抱怨。 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揉着后背。 可我浑身都疼。 你老是不摔在垫子上啊。 赫敏不耐烦地说，一边整理着他们练驱逐咒时用过的那堆垫子。弗利维把他们留在了柜子里。 你要往后摔。 被击昏后不可能瞄得那么准啊，赫敏。 罗恩生气地说。 你为什么自己不试试？ 哦，我想哈利已经掌握了。 赫敏忙说。 缴械咒用不着担心，他早就会用了。我想今晚我们应该练几个恶咒。 他低头看着他们在图书馆开的单子。 我觉得这个不错。 他说。 障碍咒，可以截住任何企图袭击你的东西。哈利，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吧。 铃声响了，他们匆匆把垫子塞回弗利维的柜子，溜出了教室。 晚饭见。 赫敏说。他去上算术占卜课， 哈利和罗恩去北楼上占卜课。耀眼的金色阳光透过走廊的高窗投下宽宽的光带，窗外的蓝天明亮的如同刚上过一层釉。 特里劳尼的教室准热得像蒸笼一样，他从来不把火炉熄掉。 他们走上通向银色梯子和火板门的楼梯时，罗恩说道：